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您欣赏，过去俱乐部举行的另一场过去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梅花大鼓这种形式呢，悲美脆啊，旋律婉转悠扬，最适合表现红楼的内容。好像这种形式啊，就为红楼创作的。哎，您梅花大鼓，您就唱什么林黛玉呀、这个晴雯呐，这类特别的适合它这个形式，形式跟内容特别统一。啊，您要用梅花大鼓唱一段黄继光，可能就不太适合，是不是？那么怎么样啊？好，乐队老师，调整好丝弦。啊，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红楼》的内容，《黛玉悲秋》，啊，这个非常伤感啊，秋天来了，很伤感，才引出来后边的讽稿，怎么样？好，为您演唱的是北京曲艺团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杨飞。 郎。 说我的故事 这是残秋景， 不坐下了。 那羊角都 喜字儿红，上打一把。三元伞，下照着，八抬大轿满天星，林黛玉见此光景。 下边这个节目呢，就是铁片大鼓。我们有请呢来自北京曲艺团的优秀演员 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王淑玲献上一段《玉堂春》，伴奏是王峰和周春元。 遇见了耿姑娘的妈妈， 行进，见妈妈走上前，就把我的三爷问哟，三个多月未见着，你为何受了贫？ 了魂，饭不爱吃他柴懒得饮，茶饭懒得咽，不沾他的嘴唇，来了客叫他陪酒他不陪酒，买他出水他是永不嫁人，怒恼了可了我们老板是一怒将他来，偷来与沈红做了妾身，我就听见说卖到山西红重县，后来的事情我却冒不真，那公子他哀怨了一声啊，说罢了一叫再到就在第一眼那王景龙就翻了手啊，到下回三堂会审问那玉堂春。 今天唱的这段《泗水关》呢，是洛派的一个早期的段子，这个京韵呢都是半说半唱，这流派的特点呢可能说的方面强一点，那么洛派呢唱的方面呢比较突出，可是洛派呢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啊，它是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骆玉笙先生呢这个吸收了流派的优点，在流派的基础上啊逐渐的发展成为自己的洛派。那么这个段子呢早期啊洛派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还带有一点流派的这个痕迹，所以节奏呢不像后来的洛派这么悠扬啊，这么舒缓啊，节奏还比较快。那么这也正好让我们体味一下呢洛派它的发展脉络啊，我们也领略一下早期的洛派是一个什么韵味。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光荣演唱的洛派的早期作品《泗水关》。伴奏女士优先啊，祖金华啊，高兆卿、王洪民、刘文胜。好，有请李光荣。 兵设立。 敲那插旗 穿，身上穿冰铁甲，甲与子相连天，天生我宝头金睛，刚需铁面面下拳，护心静静如珠，我正盼望寒寒风吹飘摇摇，不被气死胆，半国的勇将错头乱过肩，这元将心花明雄，能征惯战丞相啊，末将我愿当先，当此水关中寒叛提浪，各丧了黄泉，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府，把他尸首挂楼上。说华将军积怨滔泽，领兵500救命你孤枕一宿被骗将官，这华兄辞别东国，脚长把兵点，咕咚咚放炮三声响连天，南龙华兄手提着街头的大砍刀，引领到泗水关， 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是洋洋得意，又来骂朕。早有那守营的小卒，连忙跑进帐去说报华雄讨战。袁绍说再探，又连忙问道：哪位将军出马迎敌？哪位将军出马迎敌？连问数声，并无一人搭话。在帐下怒恼了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上得帐来，躬身施礼说：盟主，末将不才，原斩华雄的首级献于帐下。袁绍抬头观看，见此人身高九尺，头戴绿缎纱巾，二龙斗宝，绿袍金甲，鸾带纱腰，足蹬虎皮战靴。看他面如重枣，我残眉，丹凤眼，五绺长髯二尺有余，飘洒胸前，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袁绍说：讨林者何人？在旁边有北平太守公孙瓒，连忙站起身行说：盟主，此乃是平原县令刘玄德结义的兄弟，姓关，名羽，字云长。袁绍点了点头，又问道：你官居何职？关公说：这为平原县马弓手。袁绍尚未答言，在旁边怒恼了南阳太守袁术，将桌案一拍：走！好一个大胆的马弓手，想我国家大臣尚有三分谦让，量你县令一小卒，竟敢如此耀武扬威，分明藐视诸侯无能。来，有乱帮逐出帐外。左右一声答应。在此时旁边又站起人，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官拜骑都尉，连忙抱拳拱手说：公路，斩息雷霆之怒，想此人口出大言，必有勇略，就命他出马迎敌，如其不胜，回来再责备他也还不迟。袁绍说：孟德，你想，十八路诸侯若是以马弓手前去迎敌，岂不被他人耻笑？曹操说：明公此言差矣，看此将堂堂的相貌，仪表非俗，若到那两军阵前，那华雄焉知道他是马弓手？望明公莫以贵贱而论之，以国家为重。关公厉声说道：某此去斩不了华雄，原将项上的人头担当军令。曹操听此言，吩咐军卒看酒伺候，左手提壶，右手持杯，来到跟前：啊，关将军，原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区区不才，只有三杯水酒，将军请饮，以壮雄威。关公说：且慢，某先斩华雄，回来再饮此酒也还不迟。说罢，项上一一突突突跑出帐外。早有那手下的从人抬过青龙刀，备好黄骠马。关公瞧了瞧左右，并无随征将校，只有数名小卒擂鼓助阵。关公暗想：那华雄本是能征惯战有名的上将，某此去并用春秋刀伤，摘星换斗，伤他不可。想罢，抖擞威风，暗暗扎金挽挽双袖，紧紧鸾带，当当战靴，嗖地噌，飞身上马，提刀直奔疆场而去。破远场，飞身上了他的马吊鞍，青龙刀头朝后转朝前，啪啪啪，金戈铮戟如闪电，叮溜溜，黄骠马跑四千里了前，奋雄威，直抒我残眉，他等远战风烟，是敌人不做准备，就趴在了马吊鞍。这华雄他是洋洋得意，正马战，七诸侯个个无能，早把心放宽。静悄悄见门旗一闪，这匹战马可真不慢。再看时马上出一将， 说话到了跟前，忙问道：“来将通明在交战，关公说山西解良冒险关。”这关字还未说完呐、啊，刀短掉到了面前，那华雄未曾防备，大吃一惊，往旁边一闪。关云长搬刀短，显刀尖，奔贼人的胸前。这华雄招架不起，哎呀一声说不好，扑哧哧，刀刺华雄是带背连着肩，擦啦啦擦，手扔刀，红光崩现，扑通通，死尸坠落地平川。关云长摔更离鞍如闪电，那吃的声。喝下花熊手底就上了马吊鞍，杀散随征兵五百，手提人头转回还，到大战术马弓手丢令末将把花熊斩，啪嚓嚓奔着人头扔在地平川。众诸侯默默无言，互相对看，在旁边张飞大笑便开言：二目我是咱们弟兄马拱手，不拱手能替国家出反叛，来来来，快饮这三杯水酒还未曾烦。曹操说关将军武艺高强，世间罕见，这袁绍马脸一沉，哼，说儿的某某胡言，唐传令军卒们把得胜人马往下追赶，请斩杀奔到虎牢关，这一回问就斩华雄，关公见手断，九公孙瓒三英战吕布，枪挑吕文侯。 我们今天给大家节选的呢是这场演出当中几位主要演员演唱的正火哈，返场呢，因为我们连续几天以来一直在欣赏这个古曲俱乐部举行的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有一些段子大家很熟悉了哈，听的遍数很多了，所以今天就光把正火节选给大家，我想大家可能听着会更过瘾更舒服吧。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